124集。鬼王的心结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小高平安，第二个就是当初的王死。我的心结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小高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巫贤禅对小高这么特别？难道就因为那10万块钱吗？难道因为小高长得漂亮？我左思右想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被巫贤禅抓着在小高家古老的木床上那个啥了一顿。那床一动就响，一动就响，活生生的响了一个晚上。在那个完事之后，我老实了不少，趴在巫贤禅的胸膛上听他的心跳，小声地问他：喂，小高到底是谁啊？是你的哪位故人呢？你怎么这么喜欢他啊？还这么惯着他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你给我解释，你给我解释。喂，你要是问心无愧，你为什么不说啊？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。 巫贤禅抓住我的手亲了一口。 倘若我问心有愧，以前是我对不起小高。 他坦然地承认了。这话我却没法接。我们彼此沉默了一阵，巫贤禅紧紧抱着我的手不肯放手，最终叹了口气。 你记不记得你死之后我凯旋回了皇宫，我的便宜爹说你在东宫等我。 我隐约想起来这么一遭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，跟在他的身后回了皇宫，是个游魂，浑浑噩噩的，听也听不真切，只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巫贤禅就走了。 他说你在东宫等我，我也知道他是在诓我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看。谁知道他真的弄了个人在那儿，穿着嫁衣装成是你的样子，在空荡荡的洞房里等我，足足等了7天，没人给他送吃的，也没人给他送喝的。他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我那便宜的爹才想起这么个人，后来把他杀了给我殉葬。我的尸体埋在哪里我不知道，因为后来我就变成猫走了。不过我好歹是个太子，怎么说也得埋在皇陵吧，哪能有空荡荡的太子墓地呢？你说是吧？ 唉，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，难怪巫贤禅不肯跟我说这些，想来是怕我自责吧。 她上辈子是个女的，是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姐姐，那时候我的母亲在皇宫之中受宠，很多人都眼热，生下我之后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，是他一直护着我长大，帮我躲过了许多明枪暗箭。我要是知道那天洞房里的人是他，说什么也会去看一眼的。 我本来有些悲伤呢，但转念一想，巫贤禅曾经问过小高的胸口有没有胎记，又觉得有些不开心了。我酸溜溜地问道：你怎么知道他胸口有没有胎记啊？你们是不是那个过了？没事儿了，说吧，我这么开明，怎么会在意这些呢？我嘴上说着不在意，实则已经掐死了巫贤禅的胸。我不在意他跟别人有什么，谁还没有两个旧情人呢？但是我在意这人的性别。他被掐得有点痛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 当然没有，只不过他是被我爹一箭穿胸而死的，所以问问他有胎记没有。 我笑眯眯地松开了手，在他的喉结上亲了一口。哼，我就说嘛，我很大度的。我不在意的呀。哎呀，小高好可怜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帮帮他。巫贤禅低头亲了一口我的额头。 嘿，所以我就说别收钱了嘛，好不好？咱们也不差这10万20万的，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他过得好就行了。当初他死的时候，我也没帮着打个招呼什么的，他这辈子招鬼就是因为那一件。 嗯，可以啊，到时候事成之后把钱还给他，就当是给他跟小林随份子钱了。 啊，什么份子钱？小林到时候要被收走的呀。 我挠了挠他的下巴，他立刻变成了猫，一边呼噜一边在我的后背踩奶。 收什么走呀？你没看出来小林对小高是那个意思吗？他修炼成鬼王，不就是为了跟小高在一起吗？甚至还为了不影响小高，自己偷偷摸摸的走掉了。我们得帮他一把，绝对不能看着这一对就这么散了。再说了，小高已经27岁了，还能有几个十年可以等啊？这就别说巫贤禅了，就连我，在听完小高的来历之后，都有些愧疚。上辈子小高对巫贤禅一定很好，一个小小的宫女啊，护着死去的主子留下的孩子长大，肯定很不容易。更别说最后因为我们他才死了，这因果循环之中，应该有我的一份的。我们掺和一下，根本不会触怒天道。 那得想个办法才行，先睡觉，明天再说。鬼王这身份肯定不能留了，对人间的危害太大，就算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也会不自觉地影响周围的鬼魂跟人类，得想个办法。 我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。在醒来的时候，小林已经做好了饭，就很难说他是怎么做的饭，但确实做好了，还是三菜一汤。他仍然是那个半透明的人形。昨天那只被附身的猫早就跑了，就算猫大王在这儿也不敢再停留了。巫贤禅吃着饭说道： 十几年前科技还不够发达，那时候丢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更何况都不知道害了你的人还活着没活着。 林远道摇了摇头，好像不是很在意的样子。他确实不在意，他已经看着小高长大了，现在身体也非常的健康，稳定了下来，不受那些幽魂侵扰，自己本就可以消散于天地之间了，所以这才一直在人间停留着。又因为太过于想念小高，偷了照片，这才引得小高到处找他，自己不得不现身。但是他又实在有些在意，再次看向小高，他就不想走了，不想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也不想让小高忘了自己。别人都可以忘记自己，唯独小高，他不想让他忘记。巫前禅像是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 找出凶手，打开心结，小高与我们有因果联系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想个法子，让你留在这儿跟小高一起。 想了想，巫贤禅又补充道： 哦，不伤害小高身体的那种。不过等小高死后，你得帮我去地府打工。 他说完这话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身体里一道一道气正在往外冲，冲出来的一部分变成了鬼魂的样子。有几个四处看了看，刚想高呼自由了往外跑，就见到巫贤禅端着碗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。他们的心情我或多或少能够理解，大概就是进行了周密的越狱计划，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哎，地震了，监狱塌了。开心地跑出来一看，监狱长在外面等着你了。不过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大起大落，落落落落落落。我同情地拍了拍眼巴巴看着我手里饭的鬼，你们先去地府，过几天给你介绍个好朋友，你们肯定很合适。我在心里自豪地想，哼，鸡腿鬼，你要有伴儿，我就是地府的月老。